外国媒体最近纷纷报道了，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指导下，主体朝鲜成功进行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，大显核攻击能力的消息。俄罗斯的俄罗斯新闻社、国际电讯社、商人报、莫斯科共青报、共青真理报、论证与事实报、见解报、弗拉迪沃斯托克报、俄罗斯24电视台、国家电视台、新电视台、莫斯科回音广播电台、俄罗斯报网、波罗的海网、记者网、俄罗斯新闻网、雷格纽姆网、滨海边疆现场新闻记者网，以及中国、古巴、印度、越南、伊朗、叙利亚、印尼、柬埔寨、泰国、缅甸、埃塞俄比亚、几内亚、埃及、乌拉圭、巴西、委内瑞拉、尼日利亚、民主刚果、捷克、德国等国媒体，以领导者金正恩宣布弹道火箭水下试射大获成功等为题，详细介绍了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获得成功的消息。上述新闻媒体还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。